线010-6938-8779。 三十而立，与你相爱。为庆祝奥迪进入中国30周年，8月份任意品牌旧车置换购买奥迪，即赠奥迪自行车一辆。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购车优惠还有5秒就要到达展厅，请您做好准备，全家出击！ 7月29日至30日，就在百得利亦庄奥迪中心，抢订热线5965-9999。 959资讯快报。 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同志在市委七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建设京津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已成为全市人民的共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在深入实施好协同发展、创新驱动、产业振兴、环境支撑四大主体战略的同时，要重点抓好6个重中之重的工作，不断推动涿州各项事业全面提升、全面进步。要加强生态治理，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理念，坚持走生态崛起之路，打造盐城区亮丽的生态文化旅游走廊，全面推行河长制，积极推进白洋淀上游河道综合治理，巩固沙石料治理成果，大力开展植树造林行动，力争森林覆盖率再上新台阶，切实采取超长举措，狠抓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严格落实禁煤、抑尘、控车等举措，全力推进农村气代煤、电代煤工作，确保按时完成禁煤区建设。要提升服务效能，主动对标省市和雄安新区服务效率，全力抓好放管服改革，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企业生产和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深化改革创新，用改革创新的思维和改革创新的举措，提高效率，破解难题，推动发展，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培育壮大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近年来，涿州市着力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坚持深化融合，形成了党政军主导、军地共建、全社会参与的双拥工作格局，持续推动了双拥工作创新发展。在军地共同协作下，该市连续荣获4届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知道，我在期待。 就是那个让我伤了心的人，你能明白我吗？我就是那个为你痛了心的人，我在期待你拥抱，我在期待你来伴我这一生，就让你知道，我知道，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知道，我在期待你的一个，我期待你来爱我这一生，就让天知道，地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你知道吗？ 我在期待你拥抱，我在期待你来伴我这一生，就让你知道，我知道，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知道，我在期待你的一个吻，期待你来爱我这一生，就让天知道，地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我在期待你期待你的一个吻，期待你来爱我这一生，就让天知道，地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就让天知道，地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对我真的重要。 延续我要送你归家的路，夜静的街中，歌声中是一个个热吻，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甜丝丝一至你的嘴角，忘掉了浪漫，呼吸中漆黑中就只有你共我，从没有这刻的冲动，长夜里不可分开，痴痴醉，跳进山里看夜雨洒下去。我要送你归家的路，夜静的街中，歌声中是一个个热吻， 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甜丝丝一次你的嘴角，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浪漫呼吸中，漆黑中，就只有你共我，从没有这刻的冲动。 Please.

所有对你的牵挂，这

好吃也好，其实你给的一点也不少。我们都太骄傲，太在乎谁重要，比较那付出只要加添的煎熬。爱要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当真就好。 也没有事情好消遣。 起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你就是向前某一点点觉 不如永远跟你好了的快乐。